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。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，但是那是你情不愿回首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那一段我们曾经贴着心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。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倒影。努力为你改变，却给不了预留的方式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。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。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，但是那是你情不自禁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是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 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你的魔咒，被你爱过还没为谁成功。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天天死堂如你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都是你的错，轻易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。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。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。都是你的错，你的痴情梦像你的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成功。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，才会在

催太觉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没人在想把我们放下头一点鞋，不吃大餐不多花钱，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再爱不能粘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在新鲜，不留原味，浅尝一点，闭上眼，情绪淡淡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有点浅浅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在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有种越明显，一两天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粘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味，欣赏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像有些酸，再回味有点香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在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一两天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新鲜保留原味，欣赏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有点浅浅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用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迷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 说要嫁给一个最像我的人，我牵的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，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，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，你是最爱小情人，一想你心我甜，一远心就挂念，你是我最爱小情人，多想倒转时间，我留恋在从前，有一

我幸运的不是我。哎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。英雄和美人那是一波的，只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。爱情老是缺货，我挣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，他走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，他爱我。像个天仙，她太美了。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我没那种命啊，她没道理爱上我。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，只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疯的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啊，轮也不会轮到我。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，他走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。爱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。爱情老是缺货，我挣什么？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，他走过来说， 其实你错了，我爱你。 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相信